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保民生稳民心，年底社保再迎新调整， 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启动，预计发布岗位信息70万个， 我国本轮新冠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我国大部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过程， 亚马逊雨林消失速度加快，遭受乱砍滥伐、人类活动污染等诸多问题考验。 以下是详细内容。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临近年底，各地社会保障制度再度迎来新调整和新变化，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出了保民生稳民心的组合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看病难看病贵是时下老百姓讨论最多，也是老百姓极难筹盼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 我老伴在10年前得了咽喉癌，我家就挺困难的，去年嘛又得了脑出血，做了2次手术。 和张秀杰一样，2020年以前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看不明白病是吉林省柳河县村民最大的难题。但随着当地制定了柳河县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实现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几年下来累计为贫困人口节省医药费1346万元。张秀杰说， 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自起，2次手术花了20多万，我自己才拿了19000多块钱，是党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科学确定医疗救助对象范围，救助对象既覆盖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同时也将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增强救助公平性、可及性。在山东威海市南海新区，居民长期护理险也在这里进行试点。威海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社保岗高级主管张玉静介绍，目前居民长护险针对的是累计缴纳基本医疗保险5年以上的失能居民，除基本医保费外，申请人员不需要额外缴纳任何费用。 按照不同的护理形式给予不同的金额补助，其中居家护理还有这个护理服务机构集中护理待遇标准都是每天20元，护理服务机构医疗专户每天100元，因突发伤病住院治疗的住院期间的生活照料待遇是每天15元。 除了要解决好人民群众看病护理的问题，老有所养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期16个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惠及上海、北京、西藏、浙江等地7209万城乡老人。 那就是你的那个参保的那些情况。 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社保中心经办大厅，有不少市民前往咨询或查询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的相关情况。针对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在原9个档次的基础上增设一档。全南县社保中心负责人黄黎明， 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经办程序，提升服务质量，使更多的群众得到实惠。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虚拟化的电子社保卡也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近期多地人社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电子社会保障卡同步申领工作的公告，明确2021年1月1号之后申领或补换的第3代社保卡将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生成电子社保卡，并签发至同步申领渠道，经本人同意后可直接使用电子社保卡。 把社保卡装进手机里这种形式，让社保卡的使用变得更加便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社会保障卡部负责人阿依帕利米吉提介绍， 通过电子社保卡，持卡人可以查社保、找工作、领职业培训券、扫码购药结算，包括在图书馆借阅图书、在政务大厅办事等。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扎实推进。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21亿人、2.26亿人、2.79亿人。1至9月，基金总收入4.78万亿元，总支出4.57万亿元，累计结余6.53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13.47亿人，电子社保卡持卡人数3.9亿人。各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持续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扎实推进。 教育部今天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计划在一个月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出系列专场招聘会、供需对接大会等系列活动，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校园招聘月期间，教育部门将会同有关方面举行系列招聘活动，会同12大社会招聘机构举办24365校园招聘服务线上招聘月活动，集中面向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组织10场以上全国大型专场招聘会，同时启动共建共享岗位精选计划，探索实施岗位精准推送，预计发布岗位信息70万个。本月16号到22号，全国2021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郑州专场线上招聘周活动正在进行中。郑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李明慧介绍，针对年轻求职者的应聘倾向和习惯，招聘活动不断探索新的服务形式。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系列的云招聘活动，正在开发手机终端的小程序也好、抖音也好、公众号也好，宣传我们的人事人才信息、就业政策都在进行不断的完善。 为保证用人单位信息真实可靠，岗位待遇合法合规，主办方严格落实审查程序。 在用人单位岗位审核这一块，包括用人单位招聘资质这一块，我们都是严格审查的，也会有一个落实和问询，随后我们也会有个跟踪，下一步还准备给工商局联网实现自动核查。 校园招聘月期间，教育部将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就业育人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红志助航计划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项目，预计线上线下培训2022届毕业生30万人。 2021中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大会今天开幕，本届大会以 5G 赋能百业、互联智领未来为主题，系列 5G 加潮科技现场纷纷亮相。总台驻湖北记者林书报道。 5G 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 遴选一批专业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建设一批 5G 全链接的工厂，做由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组合型的专家人才队伍，带动千行百业旗帜增效升级。 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 5G 基站数量已经达到115.9万座，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城区、97%以上的县城城区和40%的乡镇镇区。5G 深入信息消费、生产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创新案例超过10000个。在本次大会同步举办的 5G 加工业互联网成果展示中，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亮相现场。在中国移动展示区内，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操纵全息声光电智能系统的手柄，就能精准操控远在3000公里以外内蒙古呼伦贝尔某煤矿内的一辆推土机，时延不超过20毫秒。 矿区工作人员可以避免在极寒天气下连续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高祥超： 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推土机的真实的工作状态，倾斜的角度，震动的情况，声音的轰鸣。 5G 远程机器人超声诊断平台，能够跟随人行走的居家陪伴型机器人，可以5秒内完成身体维度测量，快速开始服装生产的 3D 量体舱。一系列 5G 加的潮科技展示着 5G 加工业互联网为生产生活带来的新变化、新可能。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有八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分析， 这次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率。截至到11月19号，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的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是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76.3%，加强免疫接种6573万人，为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防止重症的发生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介绍，此轮疫情医疗救治中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患者、集中救治是一个重要经验。 大连这轮疫情可以说来势也非常猛，一共有320多个感染者，那么大连也是第一时间清空了大连的公共卫生中心，它的公共卫生中心一共700多张床位，有200多张的负压床位，医疗专家组共同对患者的救治提供呢这样的会诊，一人一侧。那么昨天和今天，大连呢也有12名的患者呢得以呢治愈出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周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受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辽宁庄河大学城仍处于封控状态，大学城里上万名学生隔离在寝室中已半个多月，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学生生活。总台驻辽宁记者贾铁生、黄璐报道。 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江宇轩今天的午餐种类丰富，让他吃得很开心。 这个应该是土豆和杏鲍菇、花菜、牛肉炒豆皮，就是物资也比较全，然后荤素搭配的都挺好。 疫情发生后，为了保障庄河大学城里10000多名学生的饮食需求，当地挑选了7家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餐饮企业。在时间紧、任务重、后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加班加点为学生们提供免费配餐。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中文系学生洛姿涵： 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辅导员老师也比较辛苦，但是好像从5、6号、7、8号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每天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正常。住的话在寝室里，我们今年的这个暖气烧的是非常好。 庄河市某酒店厨师长孙殿峰介绍，他的团队负责为大学城里提供3000人份的午餐和晚餐，菜品要做好荤素搭配，确保午餐4个菜，晚餐3个菜，按要求必须在2个小时内完成饭菜的制作，再进行分餐装盒，由志愿者们送到大学城。 这个一道菜啊，每顿的话需要8到12盆，晚餐是3个菜，我们就需要炒30几盆40盆，说实话累，让广大这个学子啊能吃上我们的饭菜，我们心里也很欣慰。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1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3例，分别为辽宁省大连市2例，吉林省吉林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在甘肃省兰州市。 今天是中国心梗救治日，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约有100万人，发病年龄近年来更趋于年轻化。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急性心梗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常常危及生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心血管疾病占我国疾病死亡率首位。我国每年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大约在100万人，每3名心梗患者当中就有1人死亡，死亡率超过30%。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徐红新： 这段时间天气变冷，心梗的患者是明显的增加。急性心梗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危重的心血管疾病，还容易引起多种的并发症，比如心力衰竭、低血压休克、恶性心律失常、室壁瘤、腱索断裂，严重的还可以危及生命。 急性心肌梗死已不仅仅是老人病，近年来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李建平： 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越来越年轻。过去我们看到的病人都是60、70岁、70、80岁，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40到50岁之间的，甚至更年轻的30岁、20岁都有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 专家认为，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日益年轻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久坐、肥胖、抽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心血管危险因素，共同导致了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而我国确定每年的11月20号为心梗救治日，就是要号召大家牢记2个120。第一是发病胸痛要拨打120电话，第二个是急性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为120分钟。 相约北京，2021至2022年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正赛今天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开赛，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同时也将是场馆运行团队在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实战练兵的机会。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本次雪橇世界杯是运动员为参加北京2022冬奥会雪橇项目获得参赛名额的重要积分赛事。中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在昨天的资格赛中以第17名晋级正赛，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资格。本站世界杯的项目设置与北京冬奥会一致，为了办好大赛，组委会与国际雪橇联合会紧密沟通，细化竞赛日程，优化赛道冰面维护，加强设施巡查检查，做好运动员训练保障。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后勤副主任李长洲： 冰面的这个质量就与我们这个赛事还有这个运动员的感受乃至呢咱们这个比赛的这个公平性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个冰面呢弯弯曲曲，高低起伏，甚至是在这个立面墙上做的这个冰，这个冰呢要求还得有一定的硬度，而且表面呢还得要顺滑，不能有尘土，有了尘土呢还得及时清扫，而且呢上边呢还不能结霜，所以说这个制这个冰的工作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在医疗服务方面，建立馆内赛道救护与馆外定点医院救护内外一体化的高效联络机制，场馆内设置3个赛道医疗站、1个运动员医疗站和1个工作人员医疗站，结合雪橇赛事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场馆救援路线。场馆内有4辆救护车保持待发状态，平均抵达时间仅为3分钟，最短仅用时6分钟完成初步包扎、诊断、治疗。国际雪橇联合会主席艾纳斯·弗格利斯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考察时表示 So thank you first of all, yes, I was... 我知道这里的运行团队工作很努力，组委会官员、经理以及赛道工作人员，整个团队都有非常高的水准，大家团结协作。我们现在看到赛道很棒，很有趣，感谢运行团队的辛勤付出。近2周大家一起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冬奥的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开始，我国自西北向东南将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降温幅度达到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超过14摄氏度。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应对新一轮寒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起，河南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大风寒潮天气过程，省内中西部阵风可达8到9级。为保证居民供暖需求，郑州热力集团加强对换热站网的巡检。郑州热力东区分公司燃气锅炉房班长魏金栓： 我们在锅炉运行当中，每隔两小时都会检查一次我们的燃气管线以及锅炉本体，检查它们的运行情况，用我们的测漏仪对它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漏气现象。 此次寒潮具有阵风风力强、降温幅度大、最低气温低的特点，预计近日安徽淮北地区气温降幅将达到9到11度，淮河以南降幅在12到14度。强寒潮下，居民取暖负荷将会显著上升。安徽铜陵供电公司预计地区最大负荷将由目前的108万千瓦左右上升到130万千瓦以上，同时电力设备运行也将受到考验。安徽铜陵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调度班副班长沈月： 对重要变电站、重要输电线路及其他重要设备开展一个特巡，做好易浮冰线路的风险评估，制定专项的预案，增加恶劣天气期间抢修人员值班人数，做好发电车及抢修车辆的准备和安排。 陕西北部预计明天迎来寒潮，局地降温10度以上。陕西省农业遥感与经济作物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化龙： 对大棚、工棚等果蔬栽培设施，建议提前加固棚膜，关闭或减小通风口，防止大风撕裂棚膜造成损失。 受天气影响，陕北南部、关中及陕南大部的公路、铁路道路湿滑风险较高，其中秦巴山区、关中西北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陕西省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服务专家卢山： 过程期间，包茂高速、京昆高速、沪陕高速、福兰县、连天县、包南县等公路，以及西沪县、宝成县、陇海县等铁路道路积雪结冰风险较高，需特别注意防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新一轮冷空气的到来，各地铁路货运单位集中运力资源，全力组织煤炭增运上量，多项运输生产指标创历史最高纪录。 今天9点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1号03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7次飞行。 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工作人员13号进入云南哀牢山山区开展野外森林资源调查之后失联，搜救工作正日以继夜地展开。今天共有3个重装穿越组和10个搜救组开展拉网式搜救，当地采用直升机空投补给方式，尽可能缩短搜救人员往返时间，提高搜救效率。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19号宣布，完成接种中国国药或科兴新冠疫苗者可免隔离入境。美国扩大疫苗加强针适用人群范围。奥地利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国家。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9号表示，支持扩大新冠疫苗加强针适用人群范围，批准该国所有已全程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的18岁及以上人群，在接种完第二剂至少6个月后接种加强针。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从11月30号开始，完成接种中国国药科兴新冠疫苗者可以入境加拿大，且无需隔离。19号，奥地利联邦政府在与各州州长举行疫情磋商后宣布，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措施，自22号开始实施全国封锁，餐饮文化等行业将关闭。据了解，此轮封锁最长将持续20天，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奥地利第4次宣布全国性封禁。同时，奥地利从2022年2月1号起实施强制接种新冠疫苗，该国也将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国家。当地时间19号，法国高级卫生管理局建议为所有4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3针新冠肺炎疫苗。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支持高级卫生管理局的意见。法国卫生部长维朗则表示，从12月初开始将为5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3针疫苗，接下来将根据高级卫生管理局的指导意见研究为其他人群接种第3针疫苗的时间。 韩国连续多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危重症病例也快速增加。 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 韩国自本月一号进入与新冠病毒共存模式，放宽了防疫管控措施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出现了大幅上升的趋势。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全海彻19号介绍，将从22号开始启动为期4周的跨部门特别检查工作，以控制单日新增病例不断增加的趋势。工作组将对确诊病例出现的地区和群聚性感染疫情发生的场所进行检查，查看相关场所和人员是否遵守防疫守则。 亚马孙雨林遭受乱砍滥伐、人类活动污染等诸多问题的严峻考验。过去一年，巴西境内亚马孙地区毁林面积达15年来新高，有相当于17个美国纽约市面积的雨林消失。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当地时间18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的一年间，巴西境内亚马孙地区毁林面积达15年来新高，同比增加22%，大约13235平方公里雨林从亚马孙地区消失，大小相当于17个美国纽约市。亚马孙地区的居民雷纳托·马克斯每天都在丛林中寻找科派巴树。他从树干中提取一种药用价值高的油，以此赚钱。几年时间后，这种树才能再次产生同样数量的油。如今，马克思深切地感受到雨林的减少。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正在破坏自然，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科派巴树，找到这些树越来越难了。 巴西环境部18号表示，毁林依然是巴西面临的挑战，政府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打击环境犯罪。此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曾鼓励在亚马孙雨林进行农业和采矿活动，因此该地区的森林砍伐率有所上升。亚马孙雨林位于南美洲亚马孙盆地，雨林面积达5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占全球森林面积的20%，生物多样性丰富。亚马孙雨林对全球生态及气候平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今亚马孙雨林正遭受着乱砍滥伐、人类活动污染等诸多问题的严峻考验。2019年亚马孙森林大火燃烧了整整16天，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巴西政府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今年8月亚马孙雨林共发生近3万起火灾，连续第三年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计算机协会18号将2021年度戈登贝尔奖授予中国超算应用团队。戈登贝尔奖是国际上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学术奖项。2016年之前，美国、日本曾垄断该奖项长达近30年。 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米亚托维奇19号表示，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沿线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状况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滞留在边境地区的人们的生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号表示，为应对原油价格高涨的影响，正在就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展开讨论。日本曾在海湾战争和311日本大地震期间释放民间机构石油储备。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地时间19号发布报告称，美国今年夏季的两场森林大火导致大量森林被焚毁，其中包括约占全球5%数量的巨型红杉树。 连日暴雨造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超1.8万人流离失所或被困，当地19号发布命令，对受灾地区加油和部分道路交通实施限制，以保障救灾必需的人员、物资和服务流动。 韩国全罗南道的一家养鸭场近日发生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静、石敬飞、张明浩，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